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哈喽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3月5号在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强化机动车尾气治理，基本淘汰黄标车，加快淘汰老旧机动车，对高排放机动车进行专项整治，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汽车，在重点区域加快推广使用国六标准燃油。2016年末，国标委也对外公布了燃油国六标准，现在在国六标准已经在多个排放指标方面高于了欧洲标准，但是这次国六标准的制定与以往不同，先制定了标准还没有进行实验，以往是先实验再制定。在标准公布后呢，国标委在进行实验中出现了新的插曲，在国内找不到符合国六标准的发动机，因此实验迟迟不能进行。环保部、国家质检总局已经在12月23号联合发布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的第六阶段。环保部、国家质检总局已于12月13日联合发布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国六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国六 A 和国六 B 实施时间分别是2020年7月1号和2023年7月1日。一些地区可以提前实施国六标准，第一要从中国市场实际出发，既要保障中国市场的稳定供应，不能标准太高了生产出来都是不合格的产品，那么大家都不能生产了，断供了。第二条就是标准要先进合格，我们搞炼油的专家是最熟悉情况的，搞环保的专家是不熟悉情况的，所以标准应该由炼油专家为主，然后拿到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过去燃油分标委中石油系统的人多一些，这几年进行了调整这一比例，就是说47个人里面有24个是石油系统的，有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延长环保汽车院校是23个，最后标准投票通过要75%通过。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比亚迪新能源去年营收破400亿，近日比亚迪公布了2016年的业绩快报。尽管2016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受骗补调查和政策变化影响增速有所放缓，但比亚迪依然凭借着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增长而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比亚迪表示，2017年发展方向除了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之外，也会将云轨业务视作新的增长点。据比亚迪业绩快报的数据显示，2016年比亚迪营业总收入为1039.75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39.7亿元，增幅达29.95%，营业利润增幅达到89.11%，由上年同期的31.76亿元增长至60.0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有大幅增长，从2015年期末的28.23亿元增长至50.44亿元，增幅为78.63%。比亚迪表示，2016年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受骗补调查和政策变化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上着力于两大方向，一个是新能源汽车，另一个则是云轨业务。尽管比亚迪在业绩快报中也提到了传统汽车业务方面，集团 SUV 车型的持续热销推动集团传统汽车业务的稳步发展，但2016年比亚迪两大传统燃油 SUV 车型 S6、S7 两款车全年共计销售了67288辆。虽然比亚迪管理层多次表示，在汽车业务上将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车两条腿走路，但是最近由于投资者交流记录中透露出来的未来两大发展方向中，能看出在比亚迪未来对传统燃油车的投入或许将会进一步降低。 Ça ne suffit pas toujours de s'aimer bien. C'est drôle, hier on s'ennuyait, et c'est à peine si l'on trouvait des mots pour se parler du mauvais temps. Et maintenant qu'il faut partir, on a 100 000 choses à dire qui tiennent trop à cœur pour si peu de temps.On s'est aimé comme on se quitte tout simplement sans penser à demain. À demain qui vient toujours un peu trop vite. Aux adieux qui quelquefois se passent un peu trop bien. On fait ce qu'il faut, on tient nos rôles. On se regarde, on rit, on craint un peu. On a toujours oublié quelque chose. C'est pas facile de se dire adieu. Et l'on sait trop bien que tout tard, demain peut-être ou même ce soir, on va se dire que tout n'est pas perdu. De ce roman inachevé, on va se faire un conte de fées. Mais on a passé l'âge, on n'y croirait plus. On s'est aimé comme on se quitte, tout simplement sans penser à demain. À demain qui vient toujours un peu trop vite. Aux adieux qui quelquefois se passent un peu trop bien. Roméo, Juliette et tous les autres, au fond de vos bouquins, dans mes empées, une simple histoire comme la nôtre. Et de celle qu'on n'écrira jamais. Allons petit, il faut partir, laisser ici nos souvenirs. On va descendre ensemble si tu veux. Et quand elle va nous voir passer, la patronne du café va encore nous dire salut les amoureux. On s'est aimé comme on se quitte, tout simplement sans penser à demain. À demain qui vient toujours un peu trop vite. Aux adieux qui quelquefois se passent un peu trop bien.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 心情车新闻。 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为何后排的车窗不能降到最低。天气越来越暖和了，经常能看到有车的朋友敞开车窗灌风，可是有的小伙伴想一场到底就是做不到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到底为什么有的车后排窗户不能完全降下来，要留三分之一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尤其是对于一些强迫症患者，简直是抓狂，剩下的一小块玻璃了，它就是降不下去。至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问题，到底哪个天才设计师脑壳一亮想出这种设计呢，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秉承着存在即合理的理性思路，来看看这个现象是出于什么原因吧。其实坊间流传的有两种说法，第一是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交通法规规定小孩不能坐在前排，那就只能坐在后排了，即使有安全座椅或者是大人看管，但是熊孩子的行为完全不受控制，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后排窗户不能完全降下来，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后排小朋友的安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设计师考虑的也是十分周到，毕竟小朋友是祖国的花朵，应该还是特殊照顾的。第二种说法呢，是车型的设计的妥协。观察很多小轿车的设计，会发现 C 柱部分车门设计并不是直线，而是曲线，这或许是受到了轿车空间的限制，车门和轮胎已经拥挤到一块了，导致车门头重脚轻的情况，而车门下部分又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上部一整块玻璃，因此能容纳多少就能容纳多少了，剩下的部分臣妾做不到呀，就任你自生自灭吧。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设计的无奈。不管是什么原因，设计还是合理的。设计师们为了车友的安全以及车子的美观考虑，如果你想一场到底，但也是容易乐极生悲，所以作为自身安全还是要悠着点哟。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can't tell you what it really is. I can only tell you what it feels like. And right now still knife in my windpipe. I can't breathe, but I still fight. While I can fight, as long as the wrong feels right, it's like I'm in flight. High off of love, drunk from my hate. It's like I'm huffing pain. I love her, the more I suffer, I suffocate. Right before I'm about to drown, she resuscitates me. She fucking hates me, and I love it. Wait, where you going? I'm leaving you. No, you ain't come back. We're running right back. Here we go again. It's so insane, 'cause when it's going good, it's going great. I'm Superman with the wind in his back. She's Lois Lane, but when it's bad, it's awful. I feel so ashamed. I snap, who's that dude? I don't even know his name. I laid hands on him. I never stoop so low again. I guess I don't know my own strength. Just gonna stay.I like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 6126211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送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各位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今天我们对比的两款车型呢，是路虎全新发现对比奥迪 Q7。首先让我们对比一下价格，路虎全新发现的厂商指导价是79.8-110.88万元，奥迪 Q7 的厂商指导价是75.38-109.88万元，终端优惠有10-13万元。在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方面，全新发现是4970-2073-1913毫米。轴距呢是2923毫米 ，Q7 的长宽高分别是5086/1968/1716，轴距呢是3001毫米。两款车都采用了全新的家族式设计 ，Q7 的特点还是六边形的格栅，全新发现则是霸气和前卫均有兼顾。侧身来看呢 ，Q7 更接近一台旅行车，全新发现的 C 柱与车身异色，但是与车顶同色。同级中此款设计更为明显，全新发现一改上代棱角分明的造型， Q7 则是相反，没有初代那么圆润，不过各自特点又保存得很好。再来对比一下前脸方面，作为全车系中的顶配车型，两者都是有 LED 大灯，唯一差别呢是 Q7 配有转向头灯，前雾灯则是都有搭配。从日行灯的造型看， Q7 较为有突出的科技感，发现则是设计感。两款车的后视镜面积都比较大，也都是与车身同色的设计，无钥匙进入也不用坠束就没标配。车尾外观细节对比，两者的尾灯面积 Q7 占优势一些，全新发现是较为扁平的造型，后护板的造型出卖了发现较为专业的越野身份。 Q7 的排漆尾嘴则是非常公路车型的。 Q7 在全新一代的车型上已经开始趋于旅行车的变化了，全新发现也大概之前见棱见角的造型与流线型的时代相接轨，反而注重科技感的 Q7 在全新车型的外观上面没有全新发现更有视觉冲击力。再来对比一下内饰方面， 内饰部分两台车还是可以看出有很深的家族式设计的痕迹，奥迪非常偏好简洁的样式，路虎则是比较老派的造型，不过用料都是同级别中非常上乘的水平。两款车的仪表盘都代表了未来的两种风格， Q7 代表了全液晶的时代，全新发现较为传统，还有指针的出现，方向盘与家族内的车型都比较一致，未出现较为特殊的设计，左侧控制区也是如此，奥迪的灯光系统控制区出现在这里，中控操作区对比，作为科技流的 Q7， 中控屏幕肯定是要独立悬浮在中控台上的，反观较为传统派的全新发现，就是四平八稳的把液晶屏幕镶嵌在中控台内，肯定前者的样式更为炫酷一些。奥迪对按键的整体能力非常强，做到了既美观又实用的程度，全新发现还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造型和布局。作为百万级别的豪车，又是四驱车型，内饰的繁多功能肯定需要一个良好的整合能力，奥迪选择了都集成在屏幕中，而路虎的全地形反馈系统均为实体按键。天窗方面，两款车都均配有全景天窗，不过全新发现为分体式，没有 Q7 看得那么敞亮，内饰相比于外观恢复到正规上许多，发现车型还是传承了上一代车型很多的设计元素， Q7 就科技感了许多，当然也简洁了许多。在如此繁多的功能方面呢，奥迪的汇总功能更加了得，毕竟科技感的内饰触摸会更多一些，反观路虎全新发现更依靠实体按键的操作。在储物方面呢， Q7 这方面做的确实不如全新发现，后者在前排各个储物方面都比前者做得更加出色，而且非常的直观。在两车都放到后排座椅时，全新发现的后备箱会大得多，这也证明了它纯种 SUV 车型的身份。悬挂对比方面，两款车差别很大， Q7 前后均用的是多连杆独立悬挂加托森差速器，发现为前双叉臂后多连杆配开发式差速器。两款车型路虎全新发现依旧比较硬派，全新发现外观圆融了，但是内心依旧是十足的强劲，在越野方便一直没有妥协，在面对 Q7 时它的坚持是最大的优势所在。奥迪 Q7 则是以城市为主，对比两款车型都是顶配车型，动力总成完全一致，所差别呢都是车型背后的故事，发现比 Q7 有更长的历史，可能会让它更加注重传统，后者呢比较偏向城市的取向，也让它得到了更多的消费者的青睐。不知道你会选择哪款车型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Song for the broken hearted. A silent prayer for faith departed. Now I ain't gonna be just a voice in the crowd. You're gonna hear my voice when I shout it out loud. It's my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 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哈喽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再来关注能用5块钱可乐解决的汽车刮痕。现在路上的车子那么多，像汽车刮痕这种事情，相信很多车主都有碰到过。如果开了好几年的车子，又不想花大价钱去维修店怎么办呢？汽车刮痕看老司机5块钱就能解决。平时开车呢，如果是刮到一小点刮痕，我们可以用家用的牙膏，再加上一点点可乐，搅拌均匀之后涂抹在刮痕处，然后过一会儿用毛巾擦掉，刮痕就会消失了。还有一个办法呢，是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的，用指甲油，在刮痕处选择和车身颜色一样的指甲油涂上去，等风干了就看不到刮痕了。如果是再大一点的刮痕，我们的车主可以自己买一些补漆，买回来之后自己涂抹，也不是很难的事情，自己动手就能解决。再来关注一下车险续保到底怎么续才划算。很多车主非常的头疼，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买车险是最优惠的呢？是换保险公司，还是找多返点多的业务员进行购买呢？其实车险是有诀窍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续保。上一年没有出险，真的比今年的保险费低吗？不一定。在购买的险种中，交强险保费优惠将达到30%，但最低不得低于665元，这是硬性规定。商业险的却并非在第一次投保金额的基础上打折，保险公司则是根据自己内部公司的规定进行折扣，按照保险公司的话，享受折扣也是不尽相同的。很有可能即使上一年没有出险的情况下，下一年的续保费用会高于去年。所以同样的优惠力度是直接和保险公司的基准费用有关系的，出险越少越享受的优惠当然是更多。很多人为了下年保费不会增加，在很多小事故上都选择私了，其实偶尔一两次私了的事故也是不会影响下一年保费增长的。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你在准备购买保险的时候会有更加优惠的套餐，更加便宜的价格吸引你，其实并不是完全靠谱。车主肯定会选择便宜的购买，其实业务员也有可能给你少买险种，比如不计免赔800元直接给你少买，其实车主不懂车险你也是并不知道的。对于车险公司基准费用的调整，要记得在续保前要了解清楚，如果真的有划算的价格供你选择，也切记要看好购买哪种险种，特别因为便宜亏得更多哟。 再来关注一下汽车报废的补贴新政。在我国，当机动车年检不合格后呢，就会被强制报废。不过车主在年审前将车辆报废的话，还能够得到汽车的补贴费。其中车主需要注意的是，到了2017年，不管是什么车申请报废都有补贴了。我们来一起看看吧。自从2017年开始，新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开始全面实行。规定中明确写清楚了各类型车的报废年限。首先是非营运的小微型汽车，这类车不明确规定报废时间，判断为年审不合格就会被强制报废了。不过一旦车辆行驶的里程数上了60万公里，这样的车子就会被报废。当车龄达到15年之后呢，每过半年就要年检一次。第二，还有出租车的报废年限为8年。第三，旅游客车、公路客车报废年龄为15年，微型载货汽车为12年，重中轻型载货汽车为15年，半挂牵引车为15年。机动车的类型不同，车辆的使用年限也是不同的。但是这三类车不仅你会拿不到补贴，甚至可能还要倒贴钱。首先，在刚买车时已经享受了补贴政策的机动车。第二呢，是2016年8月之前有过注销登记的车。第三，在2017年新政策机动车强制报废规定实施前已报废的车，这种机动车呢是不可能有的。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点是可能会倒贴呢？因为您的车子呀，可能是有罚单未处理的情况。当车主申请报废的时候，需要先处理完之前的事情，满足了这个条件才可以申请报废。例如之前违反交通规则要罚款，到时候啊还要缴纳额外的滞纳金。最后说的这件事情是让很多车主觉得很人性化的，那是指对于已经达到强制报废年限的机动车，在下次新的年审时又通过了，车主就能延长申请报废时限，这样还可以继续开这辆车。以上就是今天新兴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It goes like this.